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一场音乐的旅程，很开心，很高兴，时隔一年之后，再次请到了老朋友郭志凯啊，郭志凯又带来了他的新书啊。首先呢，我们先请出著名的乐评人、音乐人、作家、填词人，也是资深的娱乐策划营销专家。之前我们曾经聊过他的作品啊，包括他的音乐作品，相信很多朋友也都听到过。那笑容是夏天的，失控，飞雪。来，有请凯哥。凯哥你好。 大家好，我是郭志凯。又一次进到这个棚里面，还是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 今天为我们带来了一本全新的著作啊，这本著作呢，用一句话来讲，怎么说呢？咱们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对吧？这回将近是万里路吧，已经超过万里路了。 8000公里。 8000公里嘛，超过万里路了。之后的一个感悟，前前后后。这本书的名字叫《哥伦贝尔8000里路》。首先给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究竟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为什么会叫这样一个名字，跟音乐有着怎样的关系？ 因为我们在这个去年的7月19号，然后从北京出发，然后到承德的金山岭长城，又到赤峰、根河、突泉、漠河，然后加个大旗，然后奔了长春、沈阳跟哈尔滨、唐山，到天津、北戴河，总共大概10几个城市。然后我们有10辆房车，还有1台舞台车。 嗯， 因为可能跟以往那种演出形式不一样，是这次是我们带着4组艺人，像青蛙乐队，还有一些我们很昆大鹏几组原创的艺人，带着音乐作品到每一个城市里面，就是广场上或者说是村庄或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场地，就是我们把那个音响灯光电插上，2个小时以后一场演唱会就开始了。 嗯， 我觉得这个旅程很奇妙。 嗯，这样的旅程我相信很多朋友会想，哎啊，似乎在电影当中或者在国外听说过，但是在中国呢很少，反正就我自己还真的没有看过这样的演唱会。那么你们是什么样一个机缘巧合，想到会组10台车，有4组艺人，然后在沿路为大家送出这样精彩的演出？一开始是谁的想法，谁的动力呢？ 其实我们当时想开创一个全新的音乐的探索之路，因为现在很多音乐形式，红就你看的也非常多，像迷笛音乐节， 对， 然后还有那个草莓什么的。但这种音乐节的形式，它主要是奔着音乐去的。 嗯， 可能我们在旅行当中带着房车，带着一堆兄弟姐妹去探索音乐之旅，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很荒谬的一件事情。 很荒谬， 荒谬。 如何来解释这两个字？ 因为当时 你以前觉得荒谬， 我跟哥几个我们一起自费，我们自己凑了钱，然后自己租的车，然后自己带着音响灯光，就是本来这是一按理讲是一个商业的行为。但是我们没有按照商业形式去走，我们想探索一次。就人的，我那时候我们曾经讲过一句话，人这一辈子总要有一种说走就成的旅程。我们就是一个说走就成的旅程，我们想探索一种全新的一种商业模式。在第一季的时候我们是选择这样的出发，在28天里面有很多这种感悟。起初我并没有想到会要写这样一本音乐游记，我个人把它看成音乐游记，或者说是看成一种取经，取音乐之旅的取音乐的经。 嗯， 然后突然发现在路途当中有很多触动我灵感，还触动我心灵的一些事情，我就想既然有这么好的素材，我就想把它记录下来。 嗯， 于是在某天在中途的一个时间段里面，我就开始写作。 嗯， 就开始记录这段文字。 就每天大家都在很忙的时候，我就会在帐篷里还有房车里面来记录当天发生的一件事情， 嗯， 还有每个人说的话，还有带给我很多触动的一种情感。当我把它这个音乐旅程结束以后，我实际上已经完成了文字的70%-80%的创作， 嗯， 又加了100多张图片，然后又又经过了20多天的这种修复，比如说逐字逐段， 嗯， 还有一些文章的前后连贯，就是让它变得更加合理， 嗯， 就促成了这本书的这个出版。 嗯，好，刚才呢郭志凯把这本书的由来做了一个介绍，从最开始有这个想法到实施经过了多长时间？ 一年 的时间。 一年的时间， 因为我看这个书中也是来来回回反反复复的在推敲。 它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工程，比如说每个车的运用，如果我们在旅途当中我们要去一个地方，如果是3天5天可以，你带着你的团队，带着你的兄弟姐妹去28天近一个月的行程，抛开在北京的所有一切工作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是一件很大胆很冒险，甚至我刚才用了一个词，就很荒谬的一件事情。 嗯，就是有一些人可能不太理解了。 对，我 是吧， 连我自己都不太理解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就当时跟我的合作伙伴们在聊天的时候，或者一次一次的争吵，然后最后我就当着很多人20-30个人的面嚎啕大哭，就很痛快淋漓的哭了一场。我觉得是我们在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这就有了那次哭。哭了以后当天我就做了一个决定，我要把这次触动我心灵的那种东西给写出来。因为大家知道做一个男人嘛，男人有泪是一般不轻弹的嘛， 嗯， 但是我为什么会哭，对吧？我是觉得在很多时候都很多的委屈，还有对很多事情的不理解， 嗯， 都聚在了一起， 嗯， 然后在沿途发生了很多故事，很精彩的故事，就把它记录下来了。 嗯， 因为它跟别的这个旅行的游记可能不太一样，可能别的旅行的游记可能在很长时间里面，你看到就记录当地的风光啊、色彩，像大理啊、丽江啊这些地方，可是我的这旅行可能更加是一种人跟人之间的一些交往， 嗯， 还有人性的一种光辉的一种闪耀， 嗯。 比如我举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是我们在就是在突泉，就当时我认为在很多小城市里面，很多人的听的音乐这种习惯会限于像小苹果、最炫民族风这样的一些题材，广场舞音乐的题材。但当我们音乐响起的时候，当天聚集了7000多人，当原创音乐响起的时候，我从他们的眼睛里面看到了一种真诚和对音乐的那种渴望，他们那种掌声是发自内心的为我们鼓掌， 嗯， 我觉得那一刻我触动我了。还有当地的一些风土人情也特别触动我。举个很简单的道理，我们在当地我们能看到所有人，就包括他们的卖的瓜果都非常便宜，你10块钱可以买一大兜，有西瓜呀、香瓜都卖几毛钱一斤，他们收入的水平可能就在1000多块钱， 嗯， 但是我从他们每个人的脸上透露出来那种幸福感，就是那种很知足的那种善意，让我很触动。就站在他们面前，我觉得我是很肮脏的，我是不干净的，包括我的心灵就不太干净。所以说我当时就做了特别大的一个决定，就是我会爱上那个城市的每一个人，就哪怕是任何一个摆摊的或者像小贩啊什么，我都认为跟他能交上朋友。我希望在那里常住，净化一下我的心灵。跟他们相比，我们有点太脏了， 嗯， 就至少在心灵上， 嗯， 还有一个再解决很简单的道理，我们在呼伦贝尔草原，就是我看到一个10岁的小孩跟他妈妈会推一个小的三轮车，会在捡垃圾、捡矿泉水瓶子，还有一些我们丢弃物，还有一些废旧的塑料袋什么的。然后我问他你为什么这样，他说你们城里人我认为是很有素质的，但到了草原上你们做了很多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嗯， 这匪夷所思是你们不爱护我们的家园，就是这是我草原就是我们的家，你们不爱护，你们往家里扔脏东西，可是这个草啊，这里的一草一木是我们维持我们生命的，因为我们的羊我们的牛是要吃它的，它是一个产业链， 对， 你们这样破坏我觉得是很不好的。如果我借助如果你要写这本书的话，我呼吁一下任何一个来草原上的人，请珍爱这份土地，就是珍爱我们的家园。当时我就特别的无地自容，我觉得 十岁的一个孩子， 说的很对，而且 这样的事情， 对吧？ 我觉得我就特别不可思议，所以说每一次的触动，就是就让自己很崩溃。 嗯，28天的时间， 对， 这本书的名字叫做《 八千里路》，对， 哥伦贝尔是什么意思呢？能给大家解释一下吗？ 其实它就是等于说是一个氧气， 嗯， 然后空气和啤酒，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当时我们想把它起个名字叫哥伦布， 嗯， 但最后刚发现哥伦布已经 OK 的时候，结果发现这个品牌被别人注册了 啊。 后来我就其实就是一个品牌的意识吧， 嗯， 实际上我更加愿意把它称为八千里路。 八千里路， 对， 咱们一步一步来聊哈。刚刚你提到了在这次旅行的过程当中呢， 发生了一些事情， 其实呢也找到了一些很真的东西，同时呢也是一个寻心之旅。 对， 那么咱们提到房车，我觉得还应该跟大家普及一下哈。我们一共是十辆房车、 嗯、 啊，那这十辆房车它是什么一个构造？还有一点就是你提到了演出有一个舞台车、 嗯、对， 对吧？那舞台车又是一个什么感觉？可能很多人还没见过哈。 OK， 房车的意思大家可能都见过，我更加的简单点，它可能就是一个卧铺车。 嗯哼， 它里面有可以做饭的地方，可以来洗澡的地方，可以一辆一般普通的房车能容纳一家人的睡觉，就它有两个铺，一个上铺一个下铺，它可以在睡觉，它就是一个移动的家。 嗯， 我可能来这样的理解。舞台车呢，是因为我们平常在地方的演出跟他的接触当中，会发现现在很多这个地方在演出的时候，就舞台灯光音响是一个很大很难解决的问题。所以这次我们用了许巍跟汪峰的调音师， 嗯， 然后又带着他的音响设备，然后很专业的人士会打造一个很完美的演唱会。 嗯， 我们是大概是带着这样的意图去的。 嗯， 所以说每到一个地方有给大家减免的音响、灯光，还有舞台所有的一个费用。 嗯， 就是到地方我们是一个公益的一个色彩，就是不卖票的。 啊，不卖票？ 不卖票。 哦， 就每到一个城市，大家经过一个景区或者一个广场，跟当地的政府跟公安协调以后，有当地也有很多地接嘛， 嗯， 就把舞台搭建起来，大家可以随意来看。 嗯， 就是我觉得 这太棒了， 感觉对， 就是其实随时随地都能停下来。 对， 是这个概念吧？ 是这样的， 而且其他人也没有什么费用， 没有， 相当于我们是整个的从歌手、乐队，然后到调音师、到灯光什么的，全都是我们解决。 对， 哦、 就是我们会出一些这样的一些费用给他们。 哎，很棒啊！ 就基础费用。 哎，据我所知哈，我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在中国是第一次吗？ 第一次，从无仅有的一个音乐之旅。 哦， 嗯、它算一个2014年的一个。一个大事件吧， 是 他的一个大事件。 是因为上次在聊的时候， 嗯、 我其实就知道这个事情了哈。那你再跟我们说一下，你们这次是从哪块开始走，然后经过了哪些城市，再回到了？ 嗯，我们从北京出发到这个金山岭长城，又到赤峰， 嗯， 然后突泉、根河、加格达奇、海拉尔， 嗯， 然后呼伦贝尔草原，再到漠河， 就是最北端。 对，又去了俄罗斯 啊。 去出国 能开过去吗？ 没，不能，把车停到这个对岸，自己人走过去。 哦， 然后又回了，到了长春、沈阳跟哈尔滨， 嗯， 又到了北戴河，又到了唐山跟天津，回到北京。 啊， 就大概十几个城市的一个旅行。 这就是八千里路。 八千里路， 八千里路。其实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也看到了一些图片哈。咱们说到一个关键词就是车，车既然行驶在路上呢。就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些 事故， 那出现故障，这也是在所难免，还真出现故障 很多。对，就是我举个很简单的道理，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沈阳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的就是一个大的房车就撞到树上了。 哎呦， 撞到树上撞得还挺狠的， 嗯， 但是还好就是人没有受伤。 嗯， 结果那天晚上就是在景区棋盘山，然后我们就花了很大的费劲， 嗯， 就是树都撞坏了嘛，然后就费了2个小时的时间把事情给解决了。 嗯， 就反正车虽然毁了，但是毁了一点吧，但是还整体还算好，就这算一个事故。那可能给我就是感触颇深的是，就是我们在从赤峰到突泉的那个路上， 因为要连夜，因为舞台车它不能开得快，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音响啊、灯光什么的，它可能每小时能行驶70公里左右。 嗯， 因为从这个赤峰到这个突泉需要大概700多公里，就需要十几个小时。我们为了怕影响当天的演出，我们就连夜一辆舞台车跟一辆房车，四个人，然后向突泉进发。实际上当时已经一天一夜没休息了。 天哪！ 然后我们就开始拼命的喝红牛，就一个人喝五六瓶红牛。 我的妈呀！ 然后我就开始拼命的跟舞台车司机聊天。 嗯，怕他睡。 聊三个小时半。 嗯。 从小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能聊什么聊什么，能聊什么，但是也不是特别熟悉。 嗯。 就不让他睡觉，每天在刺激他。 嗯。 聊了3个半小时以后，我突然发现我所有的话都讲完了。这姐，我那姐妹叫格日乐，也是在这个突泉的一个县委宣传部的一个工作人员。 嗯， 他就跟我说：“老郭，咱俩换一换吧，咱换换对象。”然后我俩就车停下来，重新再调一下，开始再调一下，然后再讲3个半小时，就讲7个小时左右啊。而且在那个草原上行驶，你会发现你第一次离天空那么近，第一次离草原那么近，所有的那个你只有能听到两辆车轮行驶的这种声音。 嗯， 你甚至能听到就是草上跌落水滴，就露珠的声音，你都能听得见，如此的寂静。这时候你就会能想到你前世的今生，你做了什么，哪些能对得起朋友，哪些对不起朋友，你未来要做什么事情。这时候真的是我曾经说，我后来我就说，我觉得这场旅行实际上对我而言是一个修行。 嗯哼， 对人性的一种修行。 嗯， 说对我的感触是非常大的。 嗯，哎，真不容易哈。其实需要协调、需要负责的东西很多。你刚才提到了说房车撞了，我还看到这个舞台车呀，在下雨的时候深陷泥潭。 对， 包括他在路上就开锅了。 对， 就这些都是一些稀松平常的事情，都不足挂齿了似乎。 但是它真的很可怕。 啊， 为什么可怕？我跟你讲了，先说这个车坏。 嗯， 我们在大兴安岭穿越大兴安岭跟小兴安岭的时候呢，就是突然发现，沿途300多公里没有加油站，就没有服务区。为什么这样呢？是因为他们那个地方一年的时间只有2个月的时间是可以营业的，其他时间是没有人的。 嗯， 我们穿行在大兴安岭的时间段里面，没有车，只有看到我们的车跟零星开个10分8分钟。在高速上开10分8分钟，会零远过来一辆车， 这很可怕， 几乎全是你的车。后来我们的油就烧干了，几乎油箱就不够，因为我们对那个地方是未知的，就是我们根本不了解， 不知道没有加油站， 哪会想到你任何一个高速就想着它会有提示嘛，前方有加油站啊，怎么样怎么样？结果 从哪到哪是没有加油站的？ 大兴安岭啊，就是我们从加格达奇然后奔海拉尔，奔漠河那边去，没有加油站的，这时候我们就疯掉了。而且我们根本不知道还有多久到下一个目的地，拿着导航是没有信号的。 嗯哼， 这时候你穿行到大兴安岭的时候 很无助啊， 非常无助。然后我记得最好的有一次，就是离大概20公里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油已经很少了。 嗯， 这时候我们一车的人都在祈祷，说来个加油站吧，来个加油站吧。 嗯， 我们最后所有人在祈祷声中，我们进到了城里，然后碰到了加油站。碰到加油站的时候，到了加油站，特别巧的时候刚刚熄火，一点油都没有。你觉得很可笑吧？很可怕。后来我们的舞台车又到加格达奇，然后那个奔那个大兴安岭的时候，回程的时候呢， 嗯， 突然发现那个车就抛锚了。 嗯， 车抛锚以后，我们又开着车去救援。 嗯， 救援的时候带着水啊，所有人去救援。结果到那个地方，离他大概50米左右，就刚刚到那地方，车刚刚停下来，车开锅了，就我们车也坏了，舞台车也坏了，两辆车全坏在那里。这时候就开始找水源， 嗯， 然后找水源的同时，我就把这个舞台车的司机给骂了一顿。 嗯， 我为什么骂他一顿？我说，作为一个大车的司机，你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你的车停在这里，你后面跟前面你弄进行的标志了没有？ 都没有啊， 就这种常识你都没有， 很危险。 你怎么危险？如果后面的车撞到你或怎么着出现危险怎么办？ 嗯， 然后我们就在拿着大树枝，然后把沿途路的给它堵上一点，就告诉车已经坏了。 嗯， 这时候就突然发现前面恰好有一处水源。 嗯， 我们就拿着桶，拿着那个接矿泉水的桶，接完以后两个车灌了以后， 哦， 然后就这一处水源，我们又开了将近10几公里，就没有发现任何一个水源的地方。 你说 你就说 奇怪哈、啊， 特别多有多么的奇怪 啊！这是还是天助我也。 对，而且我们每一次到一个行程的地方，你根本不知道路上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嗯， 就比如举个很简单的道理，那么我们到那个东北，进入京北的景区里面，往里面去吃饭，突然发现哦这个地方挺好的，哎，开到里面开始吃饭，吃饭都是大锅， 嗯， 然后给你下一锅面条，炒几个菜，然后完了收你收费很低廉， 嗯， 就收几十块钱那种，基本上让你吃饱吃好，就特别开心，你会很友善的跟他交上朋友， 嗯，就反而这些地方的人他更加的淳朴。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说这五台车神像，我们在唐山的时候，这五台车就陷到里面了。我们就找到当地的一个就装载机，就是挖铲车的朋友，然后来帮我拖出来困境。但是你又发现了有一点，我们因为你知道这铲车的司机他们平常活是不多的，可能每星期会一个活到两个活，挣个七八百块钱那种。 嗯， 然后我就从5公里地方开过来，帮我们把五台车给拉出去。拿出有，当我给他钱的时候，我师傅大概多少钱？我估计我预算6-7百块钱，我就肯定够了。他知道我们这件事情以后，他出乎意料的说了一句话，说：“你们这项音乐之旅是公益的，一辈子我都没有见过你们像你们这么有意义的人。年轻时我也想做这件事情，这一次我给你免费。” 哎呦，太棒了！哎呀，这应该给他鼓掌。 这个唐山好人，我当时我泪眼泪就下来了。 哦， 我说我碰到了什么样的人？ 嗯， 我为什么拿钱去衡量这个人的这种人性呢？就不可思议。这一篇当时在我的音乐之旅这本书里面叫唐山好人。 对对，嗯，其实你 会一次次被触动。 对，其实就是我们习惯了自己的一种行为模式。 对， 但实际上呢，在别人的眼中这个世界不是这样的。包括你刚才提到说人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他知道你是在做一件公益的事情。 对， 对吧？他也看不出来这件事情的话对大家伙有什么利益去，没有 没有， 大家其实都是为了别人， 很纯净。 对，或者说为了找寻自己啊。 我再举个很简单的道理，我们在沿途，比如说大家知道在很多这种北上广一些大城市而言，房车是司空见惯的， 嗯， 但是我们开着房车到一些小县城，到了根河漠河一些收费站里面，他居然找不到收费的标准。你觉得搞笑不搞笑？然后完了以后告诉你，你的车不能上高速，如果不能上高速的话，我们要走国道的话，要又可能多出来一天或者半天的时间。我们是一个团队，我们就根本没有办法处理这些事情。 不，这个在北上广这些地方也不是司空见惯的。 对， 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进到这里，也非常感谢郭志凯啊。不管今后做什么，我相信都是跟音乐相关，都是跟追求内心的平静相关，当然了，也是追求幸福相关的，也希望你一路顺利啊！我们今天先到这里，朋友们，再会。 错过你给的爱很久很久以后才懂，狠心的人是我，那些回忆都已无法拼凑，感觉像个路人一直跟在你的左右，会不会邂逅在某个街头，用力握紧你的手，找不到一个拥抱的理由，让你的伤痛融化在怀中，能不能把我全部都给你，这样算不算足够，找不到一个拥抱的理由，像昨天还是轻轻的相拥，能不能原谅我所有过错，还能听你说爱我，抱紧我，那些回忆都已无法拼凑，感觉像个路人一直跟在你的左右，会不会